想太多啊，难怪越来越沉重，慢慢喝一口水，想想我为何改变，不知不觉在改变。我不想念，我不要别，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的改变，一直在变，但是我无法推开命运的改变，不要改变，但是我无法推开生命的改变，一直在变，但是我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。 假如你心里只有一个人，我当然是你的唯一。假如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那一定都是我的错。但有两个人，却不要流露你的真情。如果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我希望还是我的错。请听我说明啊，

舒舒服服，只要自由自在。 哔哔哔哔巴啦啦，哔哔哔哔巴波嘞，哔哔哔哔巴啦嘞，哔哔巴嘞。 政治是什么？民主怎么做？看你服气不服气，五十一比四十九，火云和大雨，冰南或河洛，看你在意不在意。 Yeah.

长处陪伴你，每次相聚容易，分手却不容易。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，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不愿意我要和你、飞上天际，一心一意，不要说分离。是否我努力能出现奇迹，只要真心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这是我心愿。